成了。我们在电话里讨论了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这位朋友也非常的健谈，很直率，很豪爽。他是一位大学教师，酷爱运动，喜欢打羽毛球，退休之后就迷上了学英语，每天呢至少要花上4个小时收听节目、朗读课文、练习听力。每当听到高兴的时候呢，都会得意洋洋。我非常能体会这样的心情和感受。我每次听节目的时候，也常常被老师的精彩讲解以及妙趣横生的这种细节所打动。我们所有的节目的播讲老师都是我非常要好的朋友，平时在和他们聊天的时候呢，我已经就感觉是一种莫大的享受了。现在当他们把自己的知识和智慧、幽默与诙谐、真诚与友好通过电波传递出来的时候，在我的心中会不禁涌起深深的自豪。这位朋友在电话中呢，也表达了自己深深的困惑。刚刚开始学习第二册，突然发现艾伦老师不仅声音很有魅力，而他的说话的速度更是具有莫大的冲击力，让我们的这位朋友呢，怎么赶也赶不上了。本来学习第一册的时候，有公正老师手把手的领读、练习、重复，这一次突然感觉怎么也不适应了。当然，经过一番沟通之后，我和这位朋友的观点也已经相同了。今天呢，我不妨也把这些想法告诉大家，与收音机前的您一起来分享。首先，从第一册过渡到第二册的学习，学员们已经基本完成了字母、发音、单词拼写、基本句型练习这样一个过程。从了解英语到练习英语，这还是一个语言知识的掌握阶段。句型的实践与操练也是为了巩固基础的语言知识。所以大家会发现，在第一册的节目里呢，我们开设了练习语音的有曲纲之招，练习句型的 chant chant now let's chant。同时我们也给出一定的时间让大家做练习，比如 now you have a go 考考你等等。通过第一册的学习，学员呢也已经基本养成了一种自学的习惯，为第二册的开始可以说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从第二册书开始呢，除了对基本生词的讲解之外，我们还请老师增加了一些与课文相关的有关文化背景方面的一些内容。因为我们考虑的是语言是交际的工具，单纯的语言知识的罗列和叠加其实并不能完成与人沟通交际的全过程。缺乏文化背景知识，与外国朋友交往的时候呢，往往会闹出许多的误会，南辕北辙，不知所云。有了这些知识做背景，会帮助您展开许多的话题，而这些小的线索又会带出许多新的疑问和好奇，让话题连成串，才能够使交际进展顺利。其实金老师和艾伦之间谈论的话题就都是从课文中的线索开始的，他们两个人之间本身的交谈对我们就是一个很好的启发，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大家不妨呢也模仿一下。因为每个人的学习都不应该是孤立的，学到一定的程度势必要一吐为快，对不对？您现在是不是就有这样的需求呢？再看一看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机会呢？像所有的事情发展规律一样，语言学习呢也同样是这种螺旋式上升、曲折式前进的。经过很多年的积累之后，您会突然发现，我的英文怎么总是没有进步呢？在起始阶段的时候，好像每天都在突飞猛进，学到一定程度反而看不到进步了。简单的东西一看就会，复杂的反而怎么也听不懂了。其实我们说呢，任何一本教材呢都不是万能的。一个单词如果在自学英语中您记住了，到了大家说英语的时候，或者是到了空中教室这本教材里的时候，您可能又不知道是什么了。这也许就是语言学习的魅力所在，一个简单的单词看懂了可能会听不懂，在这个句型里看懂了，在一篇文章里又感觉陌生了。所以语言学习就是一个不断重复、不断模仿的过程。好了，今天的内容呢就为您播送到这儿，祝大家愉快，我们再会。